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六集，漂亮姐姐单身吗？ 我们以前都是 AY 战队出来的，现在大家都退役了，有的当职业教练，有的当游戏解说，有当主播，其实联系已经很少了。现在也就到了大家生日这天才能凑到一起，但是阿静从来不帮我们庆生的，我们也就在她生日这天能见到她。 铜锣烧戴着黑框眼镜，个头不高，长着一张娃娃脸，眼镜下的那双眼睛很大很亮。他站在蒋碗边上，一边帮他洗菜，一边跟他讲一些八卦。 阿静这人不好相处吧？他刚去我们那边的时候啊，就跟我们教练打了一架。 为什么？ 江婉有些吃惊，那个男人虽然看着古怪，却不是喜欢动手打人的性子。 我们教练喜欢打击式教学，就是会不停地打击你，即使你游戏打得很好，他也会说你垃圾，试图激发你更多的潜能。结果阿静来了之后，跟人比赛打赢了，一站起来就听到教练说他，别以为你赢了就沾沾自喜啊，在我这儿你就是个垃圾。教练刚说完垃圾，就给阿静一拳撂倒了。 后来呢？ 后来他打比赛赢了，特别火，从国外比完赛回来，整个机场通道都是来接机的粉丝，粉丝们疯了一样喊他名字，喊得嗓子都哑了。 他肯定没反应。 对，你怎么知道呀？哎呀，阿静他太冷漠了，除了打游戏基本不跟别人沟通，而且性子吧，你要说他怪他又很正常，你要说他正常，他又跟一般人不太一样。 蒋婉深有体会，正想点头，就见文静不知何时走了过来。他比这群人都要高，也是这群人中长相最突出的一个。我要出去，你跟我一起。他看着蒋婉说完转身就往外走。 哎，阿健，你出去干嘛？不过生日了。还有啊，你把这位漂亮姐姐也带走什么意思啊？ 字面意思，如果她在我这儿出了事，我要承担一定的责任。 你说什么呢？我们是那种人吗？ 不知道，有可能是。蒋婉尴尬地看着眼前闹剧一样的场面，最后跟在文静身后走了出去。男人只是到楼下保安室取件，蒋婉以为他是想让他帮忙拿，当他伸手要帮忙时，他却拒绝了。江婉忍不住问， 你不会真的是担心他们会对我做些什么，所以才叫我下来的吧？ 是。文静抱起两个鞋盒大小的快递转身往回走，江婉有些费解， 他们是你朋友，你为什么会担心这个？ 他们是他们，我是我，我不了解他们，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对你做什么。我只知道，自从那天看见你的身体，我的中枢神经系统就一直处于兴奋状态。蒋婉回去时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做了好几个深呼吸，这才恢复表情，开门出去。只是切菜时，目光不受控地看向沙发上正在拆快递的文静。 他不是在开玩笑吧？忘掉，忘掉，忘掉，忘掉，忘掉！ 蒋婉的耳根充血似的发烫。他低头拿了盘子去洗，被冷水浸了手，脑子里终于清醒了些。或许是开玩笑，因为他就是那样古怪的人。蒋婉深吸一口气，就当是没听到吧。快递打开，是两双运动鞋，似乎是哪个明星的签名款。那群人在客厅里尖叫起来，还拿起那双鞋自拍合影。 文静有个衣帽间，里面除了纯白色的 T 恤和运动服，就是放满两面墙的运动鞋，有些款式一模一样的鞋子，他足足有十双。江婉搞不懂他的品味和喜好，只是感慨文静的衣帽间比他的房间都要大，而他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。文静的生日宴很是无趣，他的队友们倒是很热烈地在炒气氛，但奈何当事人没有半点兴奋的神色，反而皱着眉一脸不爽。几人切了蛋糕，吃了点饭菜，就准备回去。临走之际，铜锣烧趁蒋婉在厨房收拾碗筷，悄悄地问文静： 哎，那位漂亮姐姐单身吗？ 不知道。 她身上好香啊。没有的话我就追了啊。 说着他就去了厨房，厚着脸皮问蒋婉要微信号码。蒋婉见他是文静的朋友，不太好意思拒绝，便同意了。等其他人全部离开后，蒋婉过来收拾茶几，弯着腰伸出手臂去拿文静面前的两只杯子。冷不丁文静忽然凑近，薄唇离他的脖梗很近，蒋婉挤住一麻，整个人无措地顿在那儿，一动不动。男人只是凑到他的脖梗的位置，轻轻地嗅了嗅，温热的呼吸喷洒到脖梗处，他后脊一热，手臂都颤了一下。 你在做什么？ 他拿起杯子站直身体，后颈却无端出了汗。文静看着他，目光坦诚直白。铜锣烧说你身上很香，确实很香。蒋婉面红耳赤，拿了杯子就往厨房的方向快走。文静站起来跟着他到厨房。刚刚我闻了你，现在你可以闻我。蒋婉整张脸爆红，扭头看了他一眼，又猛地撇开视线，把水杯丢进水槽里。 我不闻。 文静已经侧着头站好了，修长的手指指了指他脖梗的方向。快点。蒋婉回头看了眼， 这个男人真的是有毛病。 他打开水龙头清洗水杯，声音拔高了几分： 我说了我不闻。 不行，你必须闻。江万把水关了，红着脸看了他一秒。文静的世界很简单，公平、公正、平等，你不能侵占他的领域，同时他也不会侵占你的领域。但当平衡被打破，你要弥补他，同时他也会弥补你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